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是李嘉文你好。 是啊，第一次拍住你做节目，多多指教。咁啊，我今日唔算赶，是啦，有阵时呢好赶好赶呢，即係除咗搭铁路啦，有阵时都真係会搭下的士啊等等咁样。咁但係你都知啦，即係近年呢都有啲声音，例如作个好的士司机其实真係好开心嘅上车。如沐春风嘅情况，嗰日有运行，你知唔知啊？有阵时呢都即係当然啦，可能的士大佬都觉得我有阵时见到啲乘客有阵时都好怒气都会咁啦，咁啊，你有啲你有冇啲咩经验咧？ 我嘅经验咧就都系好赶时间嘅时候咧，即系喺路度截的士嘅时候咧，佢话啊依度唔去啊，嗰度唔去啊，又是近嗰啲，心里有个朋友就话，不如咁啦，你近嗰啲，你双倍价钱俾佢，佢一定去嘅，咁样，反正你咁赶时间，你仲即系仲要浪费喺条路度等的士咩？咁样，咁但系呢个又唔合理嘅，系嘛？ 系，但系以前都试过咩短加长减嗰啲，都做咗好多嘢嘅。咁点解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要讲下的士大佬咧？咁就系因为咧之前啊吓，咁运输及物流局咧都接获一啲即系司机滥收、涉嫌滥收车资啊、拒载啊同埋兜路等等嘅投诉噶啦。咁啊，都听过唔少人嘅意见，旅客啊，你见到有好多有阵时啲社交媒体咧都有啲人呻吓，但系都强调啦，有好嘅司机嘅，即系等于我哋都有好嘅乘客嘅。系啦，不过咧，等到今时今日咧，终于就有啲名目啦。咁啊，政府就计划引入的士司机记分制啊。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咧就向咗立法会提交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条例草案。咁啊，参考现行违例驾驶记分制度咧，引入的士记分制。咁啊，当的士司机咧干犯相关罪行嘅时候咧，就会被记分。咁啊，累计到某一句水平咧，就会触犯罚则噶啦。咁啊，听住咯。咁啊，好似我哋有阵时超速咁啦，如果揸车啊等等，咁都会记分噶嘛，系咪？任何两年期间，因为咧犯咗呢嗰类罪行咧，累计被记15分或者多于15分咧，咁就会被取消驾驶的士一段时间嘅。咁都几。大件事啊，即系搵食车嘛，咁样 3个月啊，停咗牌。 系啦，咁啊，根据政府嘅方案咧，罪行咧就会按严重性划分为3级嘅，咁啊，包括咗分别就会可能系涉及10分啦、5分同埋3分。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就估下啦，咁通常你觉得最严重系啲咩，值得要扣10分咁严重咧？潘永祥，交俾你讲下啦。 哇，咁啊，即系。可能会兜客啊，或者系即系忽视啊，即系一啲指示嘅地方系嘛？ 嗱，你又估兜客啦，嗱，兜客、兜路同埋咧掉泥掹呢啲咧，5分啫。 哦，又咁少嘅咋？ 有冇咁讲？嗱，的士大佬喺度揸紧车，嬲紧噶啦，可能嗱，滥收车费、损毁或者更改的士嗰、那个计程表咧，就会扣10分。 嗯，冇错。 跟住咧，佢发收据咧就记3分咁样。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咁呢一个计划咧就会喺7号刊宪，咁咧就12号就首读，下个礼拜首读噶啦。咁啊，法例计划喺刊宪之后9个月生效啊，就希望等运输署同埋的士业界有充足嘅时间咧，为记分制做好准备。嗱，咁虽然我未详细慢慢讲啲咩情况啦，但系如果咧有听众，无论你系揸车的士大佬啦，又或者你乘客等等，你已经大约已经听过噶啦，你已经谂住有嘢想讲噶啦，欢迎你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嗱，潘永祥，我哋继续讲下好唔好啊？详细讲下，可能大家都。有啲兴趣嘅咁，嗱咁样，嗱个文件就话咧，的士记分制嗰个3级机制咧，包括咗系乜嘢咧？如果你第一次系2年内被记10分嘅，我哋头先你咪估嗰个嘅系咪？被记10分嗰个咧，咁处长咧就会向佢送达一份通知，咁啊要求佢咧喺指定限期里边自费收集。并且完成的士服务改进课程，即系读书啫，系咪？ 冇错。 咁如果任何人冇合理辩解，又冇遵从到嗰项要求咧，就属于犯罪。一经定罪咧，就可以罚5000蚊，同埋要监禁1个月噶。 我哋讲紧读书啊。嗱，如果咁，你完成课程咧，但系又考试唔合格，不过都当你咧系已经履行咗法律责任，而通过咗考试咧，就可以喺之前嗰个总分度咧减翻三分。即系如果你又上堂又考咗试咧，就得减三分。好啦，如果你喺两年内啊被记十分或者以上。剛才講咗啦，如果個人兩年內咧係被記八分或者多於八分，但係又少過十五分，即係唔係最嚴重嘅十五分啦，咁你就會收到運輸處處長咧送俾你嗰個咧的士司機違例記分提示，即係嗱睇你醒定啲咯喎，咁樣啦。好啦，講到最嚴重十五分啦喎，係嘛？如果的士司機喺任何兩年期間啊被記十五分或者多過十五分，呢、這個就其實幾影響佢哋嘅。咁啊，司機咧可以被取消咧。揸的士嘅资格，咁处长咧要以呢个申诉方式啦，发传票啊，进行聆讯啦，咁样。如果嗰个人系第一次被取消驾驶的士嗰个资格咧，第一次就为期三个月，之后再被取消资格咧，每次啊为期系六个月嘅。听落去你觉得严唔严啊，潘永祥？ 其实都合理嘅，咁就不過講嚴唔嚴之嘅時候咧，我都講講咧，其實原來我都有的士牌喎。 係新 不過咧，的士牌咧就廿幾歲嗰時攞啦。 係 咁就扣分制咧，就對我即係冇乜影響啦，因為我都冇揸過的士，即係亦都冇諗住揸的士。不過嗰陣時只不過係貪得意攞咗的士牌啦。咁就當然啦，因為咧其實呢個扣分制咧，即係的確確咧，即係都重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好多時話咧，你服務態度好唔好咧？咁我哋過往就即係影響你自己啫，比如話我做裝修或者我做一啲其他服務行業，咁就因為你做得唔好，你態度唔好，我咪下一次我唔幫襯你咯。但係最慘就係咧，你做得唔好咧，唔係影響你自己，因為下一次我都唔會有機會撞到你嘅，而你影響成個行業。 係啊，令人哋有壞印象就唔搭的士，甚至乎咧做搭皮單係咪？ 係啊，所以如果你做一啲嘢出嚟。你个损失唔系影响你自己，系影响人哋整个行业。咁嘅时候咧，我觉得喺个制度上咧，更加要需要咧，即系或者啲惩罚啊，令到你咧唔会因为觉得哦，今日态度唔好，我都系影响整其他行业啫，都唔系真系影响我自己噶嘛。 嗯，咁不如我哋听下啲立法会议员嘅点讲啦，好嘛？喺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陈生你好，陈议员。 系陈斌你好。 系啦， 阿陈主席，其实你平时会唔会久唔久搭的士嘅先？你都要申报下。 都有嘅，都有搭的士嘅。 即系你已经唔系out晒噶啦，你都真系感受到嘅。 系咁啊，好嘅服务又有，唔好嘅服务都有感受过嘅。 咁所以咁，你支唔支持而家呢个记分制咧？又 嗱，记分制咧系好嘅吓，因为过去咧都有提出过啦，立法会亦都有讨论过嘅。咁有個結婚制咧，就即係期望咧，大家有種警惕啦，就希望喺服務嘅時候咧，就要專業同埋要唔可以有犯規嘅機會。成個體制咧，就基本上係參考抄牌嘅意念啦。咁但係有個制度之後，我哋最關注係咩？點樣執行啦？因為你如果架車一個司機一個乘客喺車上面口同鼻咬咧。其實很多時咧就係比較難執法嘅，咁所以即係跟住落去就要諗下有咗呢個制度咁點執法先。啊，咁另外就要諗下有咗呢個制度淨係得懲罰，有冇啲獎勵嘅方法咧？啊，譬如話我之前倡議嘅就係用有星星制嚇，五粒星嘅司機啊，咁佢就好啲一粒星嘅就真係麻麻地，咁大家分得到由乘客去俾分，咁政府去營運。如果係成日都攞到五分嘅，咁嗰啲有獎勵啊，有現金啊、禮物啊、旅遊券啊咁嘅，即係話我都希望亦既有罰，亦都有獎。 啊，陳斌啊，即係你講得好好啊！嗱，我哋如果去啲食肆啊，或者酒店啊，或者啲咁啊，可能如果你啲即係記號話啊，依個係優質服務嘅，咁變咗啲顧客可能會幫襯你咯。咁而家的士最慘就係咧，你自己態度唔好咧，咁咪影響人哋喎。咁我又唔知道你服務好唔好，我要上咗車先知。但係上咗車嘅時候，你服務唔好都已經太遲啦，咁多落翻車咩？咁要聽你咁講，會唔會可以有一個制度，就係如果攞咗幾多分或者有啲就記分制，佢就可能有個牌，即係變咗係優質司機。咁變佢就可能有個積極性咧，就話：咦，我做好我嘅服務咧，原來唔係幫整個行業咁簡單，我仲可以幫自己去攞下。咁你覺得呢個政府係咪都可以立法或者有啲行政上可以做到咧？ 我认为呢就佢做得好嘅，咁当然我哋香港都有光啦，咁但係如果係做得唔好嘅，其实影响咗社会，亦都影响咗香港对游客形象，尤其是呢的士都有唔少游客搭嘅，咁若果係表现得唔好呢，大家以后都唔会嚟嘅，所以做得好唔好，其实嗰个关系都好深远嘅。咁至于呢喺嗰个制度点样去修订，或者係喺呢个制度之外再引入多一啲可以辅助嘅政策呢，我觉得喺讨论个法例嘅时候呢係可以同政府去商讨，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啲修订。咁若果乘客佢上车见到咦呢、這个好啲嘅服务嘅，咁我俾高啲分佢。这个服务不好的我给低一些分佢，咁大家先分得到啦。另外就是那些人去租车啦，如果佢全部都一星的，咁即是好差啦，咁租车的可能租给佢可能收贵啲啦。但若果是咦服务好好喎，咁租车可能有折咁呢样嘢呢就会令到成个行业呢有啲健康嘅发展啦。 嗯，他而家咧就根据政府嘅方案啦，佢罪行就会按严重性划三级嘅，咁啊扣五分、三分同埋最高系十分嘅。你又觉得呢个计分标准第时会带嚟啲咩影响？系咪真系嗱？佢而家最譬如兜路啊，呢个拒载啊嗰啲，佢又唔系罚到最高嘅，你点睇咧？ 嗱，兜路啊嗰啲咧，因为过去其实兜路都经常有啲咁嘅争拗嘅，你觉得行嗰条，佢觉得行嗰条。咁大家溝通咧唔好，或者係冇解釋清楚，咁就會有投訴出現嘅。咁究竟佢兜路係咪真係兜路，定係佢根本係識嗰條路嘅啫？定係要點樣去界定呢？其實喺調查上面出現咗好大困難嘅。咁至於佢再嗰啲咧，咁喺過去咧都有出現過嘅。咁呢啲可能係有啲記分啦。咁但係最大問題濫收車資啦，係嘛？即係呃錢啊呢類咧，我相信就係會比較嚴重啲嘅。咁无论佢记得几多分都好啦，最紧要都系嗰一句点得行。 嗱，譬如佢再咁啦，即系都系罚十分嘅。咁有啲人就觉得，其实好似头先阿潘永祥话斋咧，可能啲不愉快经验咪影响咗成个行业啊。你觉得而家呢一个如果真系有呢个记分制，会唔会令到成个行业系会即刻令到大家都有信心翻？定系还是仲要加多其他嘢先得咧？ 有咗个记分制，当然可能就会醒水啲啦。咁但系始终我相信都解决唔到的士行业即系而家面对嘅问题。因为而家的士行业最大问题就系冇人揸的士啊嘛。咁冇司机拣，你来来去都系嗰啲咁嘅情况嘅话咧，咁你冇新人入行，就会出现咗根本上你拣无可拣，冇得拣。咁所以就要提升系有困难嘅。所以就是要改善的士行业的工作呢，除了记分制之外呢，是要有很多其他辅助的工具。 刚才讲过，有些困难呢，有些情况呢，就说呢，有些乘客呢，他真的很，他自己本身是很挑剔的，他甚至可能呢，有些自己不满意呢，他就真的投诉。我哋有陣時都話咧，有啲係投訴王噶嘛，投訴政府部門，投訴你，投訴佢啊嘛。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俾司機咧，即係有一啲壓力？因為有陣時咧得兩個人喺度，又唔知邊個先係真，係邊個係假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有啲咁嘅制度，會唔會即係政府有冇諗過有咩情況即係可以避免一啲頭先我所講得蠻蠻無理啊，淨係投訴啊，其實可能事實都唔係，有純粹係發泄嘅啫咁樣。 最近我哋立法会喺大会辩论上面，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装车 cam 嘅工作啦。咁个车 cam 就系由政府指定嘅机构去装啦。咁就系政府先开得到嘅。当有投诉咧，就由政府指定嘅人或者系警察去开翻嗰个录影。咁确保嗰个即系记录系完整，同埋咧或者系摆喺云端度嘅。咁唔會有人可以刪除，咁樣咧就可以保障雙方啦，又保障個司機，又保障個乘客，而且道路上面嘅好多意外咧，有咗個記錄咧，亦都可以即係就住個汽車保險上面都可以慳翻啲錢嘅。咁有時咧有呢啲記錄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都建議政府咧係考慮喺所有的士要求係加一啲有雲端上載嘅一啲車 cam， 咁令到。呢啲問題咧喺調查上面係唔會口同鼻拗咯。 嗯，有些业界呢就认为呢，譬如例如兜路咁啦，剛才潘生同你都可能会有提到啦，兜路有时都容易争拗嘅，你注意行边条路係咪，佢又觉得今日行到条路我睇到 Google 㗎啦，而家红色晒你行另一条啦，嗰啲咁啦，结果边你鍾意啦，咁有时都会有可别有啲情况都有啲嗌霎嘅。咁扣五分呢个你觉得算唔算严，定係你点睇呢，嗰个客观环境系咪你呢啲就算你装咗个车 cam 都有排拗㗎喎。 係呀，嗱，兜路嘅嘢呢我觉得最紧要係溝通㗎啫。行嗰条路司机想乘客上车嘅时候，司机问一问你想行边条路，定係跟 Google 行跟导航行。咁样呢你其实问一问呢就已经少咗好多争议㗎嘛。如果你係本身识路嘅就由个乘客去带啦。但係若果唔係嘅，係咪跟导航行呢，如果跟导航行大家有依据㗎嘛。即係我哋都希望呢的士司机其实都有啲嘢保障返自己嘅，就係、是、问多一句係会保障到自己啦。另外就係、是、其实兜唔兜路都真係係几难调查嘅。咁所以佢虽然记五分呢，但係要我相信要查得到又好严重，咁又定罪得到呢，咁先可以记得到分嘅。咁所以定到咁严重，我相信都係一啲经过调查有實證，咁先係確實到要記分嘅一啲例子啦。咁唔會話就咁投訴就即刻記分嘅，咁所以的士司機都安心。 咁會唔會咧？即係而家有啲 app 咧，即係會記錄咗你嗰個路線嘅。咁呢個即係變咗會唔會都係一個客觀咧？即係話你嗰條路線覺得係咪都係合理咧？或者有段時間可能嗰度好塞車，咁呢啲全部都喺個程式嗰度睇到嘅。咁呢個會唔會又會好啲咧？ 有幫助㗎，我覺得即係我哋嘅交通運輸呢其實都慢慢要科技為本嘅，就唔能夠話我哋唔識用啊呢啲冇啊，咁有科技嘅嘢盡量快啲引入呢，咁令到好多爭議其實係少咗好多。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文斌。咁啊，陈文斌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啊。咁啊，我相信都应该有唔少嘅市民咧，就算头先问陈文斌有冇搭车，有冇搭过的士，佢都敢唔敢都搭嘅咁啊。咁所以应该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见，可能佢遇着啲好人好事，司机又好系嘛。咁如果遇着啲好司机咧，有阵时你遇着啲相对啦，有阵时真系懵懵地嘅乘客，好似头先潘永祥所讲，哇佢投诉佢中意投诉，我哋都好有经验噶啦，系嘛，即系投诉王啊咁，唔系话佢啱唔啱，任何人都可以有投诉嘅权利嘅。但系如果你下下兜路要扣某一个分数，咁好快扣完十五分嘅啫，都惊惊地咁。所以市民大众咧，你有你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发表你嘅意见啦。咁你谂下啦，我哋头先就讲咗第一次罚，首次被定罪咧，其实最高咧系要罚成10,000元同埋6个月嘅，之后仲有，我哋翻嚟之后慢慢再倾，先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4日访华行程，将会同中国高级官员会面。耶伦系继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不足一个月内第二位美国内阁官员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表示，耶伦计划在访问期间寻求扩大美中两国通讯渠道，避免沟通不畅顺，并扩大在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和债务等问题上的合作。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耶伦访华期间将与中方官员进行坦诚讨论，虽然预期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会推动在经济问题上开辟新的沟通和协调渠道，并会向中方强调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后果。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区议会条例，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标志香港特区重塑区议会制度的立法工作顺利完成，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不断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 發言人指出，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一批反中亂港人士利用制度漏洞進入區議會，嚴重擾亂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亦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必須深刻吸取這個慘痛教訓。中聯辦強調，香港特區重塑區議會制度，回歸基本法原意，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對於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完善香港特區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發言人說，相信在特區政府有效組織下，新一屆區議會必將成為特區政府開展基層治理的堅定支持力量，協助政府提升地區治理效能。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早在香港機場拘捕一名24歲本地男子，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警方說，這名被捕男子正被扣查，相信他與昨日四名被捕人士有關，警方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士是前香港眾志常委朱恩豪，他今日準備乘坐航班前往台灣，在香港機場被捕。一名報稱任職導師的 YouTuber 在去年向兩名男學員銷售約會技巧課程之後，索取學費和換裝費超過54萬，早前被裁定兩項作出屬誤導性遺漏的營業行為罪名成立，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處160小時社會服務令，法庭並將海關早前檢取作證的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發還給被告。法庭早前為33歲被告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並採納報告建議，被告亦表示願意做社會服務，法庭不打算頒布賠償令，以免影響相關民事訴訟。被告當庭要求申請覆核案件和重開案情，法官提醒被告覆核案件有固定程序，法庭並非表達訴求和意見的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多车啦，经过请小心。重复一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咧系比较多车一啲，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近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牛池湾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这段比较繁忙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车多半慢。提一提大家，葵涌的大白田街爆水管，介乎安捷里至到同子街之间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了，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佢嗰阵死咗，所以佢阿爸好憎佢，就帮佢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佢阿爸系咪人嚟噶？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吃了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十月怀胎 ，BB 顺利出世，究竟有咩要注意？ 少少荷尔蒙都 detect 到噶啦，所以你验到你已经有起码有4周噶啦。8周咧，即系医生可以好有信心见到有心跳啦。去到9周，个胎盘已经形成咗啦，个 BB 就靠胎盘吸取妈妈嘅营养。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三2点到3点，正令1点，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关心妈妈多1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啊，咁啊，头先我哋送走咗啊陈恒斌啦，就系呢个立法会议员啊，今日交通事务委员会嗰边噶啦，咁啊，但系我啊想问下你啦，我哋头先听落咧，搭过车嘅有好嘅感觉又试过啦，又不愉快经历又试过啦，咁啊大家就谂咧，其实可能装车 cam 咧对。的士大佬又有保障，对乘客都可能有保障。不过我就觉得有阵时兜路，净系讲兜路啊，即系有阵时真系好难。我试过噶啦，我上车佢第一时间问我：你想行边条路咧？有阵时真系好攰，信晒你噶啦，你话事啦咁。咁但系我相信咧，可能的士大佬佢自己有啲不愉快经验啊。好啦，你讲啦，你想行边条路？可能就 系 俾人投诉过，系咪咧？嗬， 会噶，因为咧，你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有啲路咧，我都唔识嘅。即係好多時正正咧就唔係好熟路咧，咁所以就搭的士啦咁樣。咁你問我，即係我都唔知咩路，咁我都試過咧，有陣時咧話啊，咁你決定啦，你熟咁樣。咁收尾時候咧，即係朋友話：哇，佢收咗咁多錢嘅，即係我話好多錢，我都唔知兜咗去邊咁樣。 係。 咁收尾變咗就可能有啲即係唔開心啦，就話啊，我信你，點樣知咧？原來你啊～正因为咧，我唔识路，信你啦。你谂下，咦？咁啊，佢应该唔识路，唔熟路嘅喎。咁啊，兜路啦，咁吓。 系，不过我都遇过有啲系真系好帮手嘅，佢系唔冲灯嘅啫。佢真系你知你急咧，佢真系尽量帮你嘅咁。 系。 咁啊，我哋依家咧就有呢个听众何女士，听我咩意见先？何女士你好。 何女士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想听下你意见。 我因為我間唔中咧，我都會坐的士嘅。咁我發有，跟住有好嘅的士咧，就好專業嘅。 冇錯， 但我發覺有啲唔專業，同埋咧，我覺得良心咯。你自己有專業有良心嘅，你應該人哋上車，你應該話知道去邊。一上車有時真係我又唔係好熟啲路，熟少少，但係個車嘅路徑係點樣去，我就唔知道，因為行路同揸車唔同噶嘛。咁佢就問會話去邊？咁你想去？譬如好似我喺香港仔鐵灣咁，我上車，佢就問我行薄扶林啊，定行隧道咁樣。我話咁香又經過香港仔隧道，我話我都未答佢，我話邊度好？佢即刻已經話我知邊度好。咁咧，佢一出就出香港仔隧道，跟住去西環，因為我其實係去西環嗰個電車。總站，跟住咧，我就覺得點解 我又要俾隧道费，点解我唔行薄扶林咧？我都冇出声话佢。 系，但系会唔会薄扶林嗰日咁样兜上去塞车咧？又真系唔知嘅。有阵时候除非个个都喺度望住嗰个交通路况红晒咁样，所以有阵时候就难拗咯，系咪何小姐？ 我都明白，但系我嗰阵嘅时间，同埋我都问翻我啲俾啲朋友，即系佢哋坐的士揸的士啦，佢话佢唔应该去香港仔隧道，因为嗱你要俾隧道费。同埋咧，你已經兜一路啦，點解你唔行薄扶林咧？咁，哦，係咯，唔知點解。跟住有時我坐的士候，我一上車，我話去中環，喺西環去中環，你上唔上橋？我話嚇，我上唔上橋？我點知上唔上橋？我話用你專業時間。我話你問，我想話，如果我識嘅，我不如我揸啦，唔使你揸。 嗱咁啦，嗱。我明白啊，我都有呢啲感覺。嗱咁，但係會唔會引入咗記分制？你覺得就應該會改善到啲質素咧？ 如果記分制可以改善啲，即係啲司機啊，我如果我問良心，我專業嘅，我怕咩？你哋即係記唔記分咧？我做得正，同埋有車 cam 嘅，你哋可以覺得有投訴嘅，我咪叫翻運輸署你睇翻咯。我啱唔啱？我同佢之間嘅對答。 嗯，所以你覺得記分制未必係可以好快改善到？ 但我覺得滅絕咗一啲、真係有啲黑。心想即系有啲良心想啊！我特登兜路啲，系、我坐过是但，我坐过一啲的士咧。佢话讲真，我哋坐的士同的士之间唔会让的士路嘅。佢话我自己做咁多年揸的士， 好啊，多谢晒你何小姐吓、都俾咗好多意见。不，仲有张先生，我听埋先。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李小姐， 系啊，仲有潘永祥，请听下你的意见。 哦，冇，我本身就系司机嚟嘅。 咁要听啦，张生。 系，咁咧，你其实咧，而家呢啲咁啊，呢啲咧系冇乜作用嘅。你扣分制只不过多此一举啫。嗱、好简单，你而家已经系司机唔够啦，你仲要搞咁多呢啲嘢，系啊，冇问题。主要你要搞，你要，譬如你而家投诉咁，你乘客，你而家投诉，你一定要你出嚟指证你先得啦。你有乜讲冇用噶、哦？同埋執法問題，係嘛？你而家你個執法問題，你點樣執法？好似好簡單咁，我好多時有時撞嗰啲客，啊，問佢去邊啊？你揸車噶嘛？咁樣一句説話得你， 得你都唔係好開心嗬、 啊？你變咗個司機都唔開心啊！咁我即係點做好咧？你話 阿張生，頭先你話咧，而家都唔夠的士司機啊！咁以你所知，係咪即係？就算有啲的士司机佢态度唔好咁样，啲车行咧都逼住咧，都系要请佢咧，即系要租车俾佢咧。 啊，冇噶，你而家你只要你肯俾钱，佢又租车俾你揸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系， 系嘛？咁你而家你立咩法冇用噶、哦？你而家你主要好简单，你乘客都有责任喺度噶。你话佢滥收你车啫，咁佢叫你嚟掹。咁你可以唔上车㗎嘛，你可以唔俾足佢㗎嘛，係咪你可以上咗车之后叫佢车佢要收咁多嘅，你可以车去差馆㗎。咁点解你啲乘客又唔会做埋呢一样嘢呢？一味嘈冇用㗎喎、哦。 嗯，好，多谢 晒。我都好想啊，好想啊，嗰呢个行业啊， 好嘅、 啊，大家干干净净去做啦。 好多谢晒你啊，张生。咁张生咧本身就系司机大佬啦， 冇错。 咁佢都有啲经验之谈嘅分享，有阵时都有啲委屈嘅。咁我哋不如听下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嘅副主任啊，杜新堂。啊，杜生你好， 系杜生， 系你好资深啦，咁多年啦已经。咁啊到今时今日啦，咁啊政府都谂咗唔同嘅方法，当然都系听到啲声音。例如剛才我都有讲过的，譬如现在他引入那个两级制，譬如那些滥收车费、故意拒载、等等，那些呢两级制其实都是要在法庭或者裁判官判处罪名成立那里，就第一次就$10,000最高，是吧？监禁最多6个月，第二次再犯就高了噃，咁啊提升到罚款呢就最高25,000同埋监禁12个月，这些你觉得能不能够杜绝到害群之马呢？ 如果真真正正能够是成之于法的、应该都可以叫杜绝，但是究竟能否杜绝呢？我相信都比较困难。第一，即是所谓的、法例舆论，以他们究竟怎样做出的定义呢？尤其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我们都有立法眼看过他所定出来的、这么多个成11条、这么多条之中呢，就有很多条都是叫做 好模糊。咁嘅模糊嘅时候，令到我哋嘅司机咧，就叫无所适从。因为到而家为止，亦都真系希望运输署真真正正同业界嘅人作出个正式嘅沟通。 嗯，杜先生啊，即系头先都。多時都提論過，提到咧就話即係證據啦，因為口頭被講咁啦。咁其中講一個舉證就話啊，我不如喺個車裏邊有啲攝錄機啦咁樣。咁受你所知咧，即係呢啲咁嘅攝錄機咧，係係咪會望住嗰個乘客一定點啊？即係個乘客會唔會話喂私隱、啊，我即係喺個車度咁，你唔好影我啊咁樣，或者甚至可能熄咗嗰個收音啊咁樣。以你所知，即系有冇一啲法例或者个乘客可唔可以要求熄咗嗰个 cam 嘅咧？ 嗱，不嬲乘客都可以嘅，因为到而家为止，我唔明白运输署都唔正正式式讲俾我哋听话，而家呢个车 cam 系只不过保障乘客以及司机嘅权益。咁唔好话净系单一方面讲啊，单一方面讲究竟信边一个咧？咁应该就话双方面嘅时候必要时。咪拎埋个车 cam 俾警方作出一个点样作出个检控？咁起码佢清楚嘛。即系调翻转头嚟讲啦，我曾经亦都提议过，咁只有乘客告司机，好啦，咁司机如果认为个乘客有问题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处置咧？冇讲到，咁呢啲咧就系要到你运输处喺呢方面嘅时候咧，系点样去处理呢啲事情啦？ 嗯，咁依家业界咧，依家我哋仲嚟紧可能会有记分制啊，两级罚则啊等等。业界普遍嘅最忧虑系咩？即系惊俾人诬告啊，定系个心理压力等等咧？ 两种都有，一个诬告，一个就系心理压力。我系一个合法嘅经营者，而我系时常要惊嗰个乘客究竟点样做。当然，大多数乘客唔会噶吓。即係只不過有所拗撬嘅時候咧，造成咗大家雙方面嘅爭執嘅啫。但係亦都希望話喺呢方面嘅時候，作為一個司機嘅，盡可能即係亦都無謂同乘客拗得咁激烈。徹底少少啦，我只能講一句。 杜生啊，我聽到一啲説話咧，就話咧其實有啲話啊，即係我冇犯法，我冇做錯，咁啊最終咧我怕乜嘢咧咁咯。咁但係啲司機就話唔係。即係就算最終我贏咗，咁但係如果有陣時你要可能要揸好多時間，可能要去警署啊、攞工啊，咁佢啲時間係金錢嚟噶嘛，咁可能我就最終可能搞咗幾日咁樣，就算我成功啦，即係脱罪啦，咁但係我都已經係損失咗好多即係啲時間金錢，咁所以會唔會依樣咧都令到啲司機話，即係。免啊，即系烦啊，追认下错啊，即系或者就算我话佢唔收佢车资咁啊，算啦咁样，即系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情况出现过嘅咧？ 有嘅，但系调翻转头嚟讲，我曾经亦都要求过警方喺呢方面嘅就，咁我哋作为一个司机而乘客无理取闹，亦都所讲嘅无告或者吓我哋司机，唔好话恐吓啦，吓我哋嘅司机嘅时候咧，你又兜路啊，又揽收之类咧。咁如果调翻转头啦，我哋提议要求话，喂个乘客未必一定全部啱晒嘅话，如果佢唔啱嘅时候，我哋点样追讨咧？咁所教咧就话，你可以边时用文字追讨，但文字追讨大家知道都系一个好麻烦，所以点咧到而家为止，我都要求希望咧能够个车 cam 能够话保证咗双方大家拗嘅时候咧，必要时由警方攞走呢个车 cam 去作出一个判断。 咁啊，听众咧，如果你听有杜新堂听紧你嘅话咧，你都有啲个人经验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嗱，杜新堂，咁我想请教下你啦。之前政府同埋立法会嘅文件都有一啲数字嘅，即系譬如话2018至2022年期间，同的士司机相关罪行嘅定罪数字咧，平均每年就大约200几宗咁啦。咁啊。你的經驗裏面，即行內當然有部分人是可能做得不是那麼理想，以現在來說，濫收車資拒載這類型的情況，哪樣是比較普遍而是惡習的呢？對於某些人來說，定還是都少的，反而某一類型是比較多？ 兩種都有，一個就是濫收車資，一種是拒載。如果濫收車資，我都是奉勸乘客要求打張 收條，起碼見到角作，無論你收幾多錢都好，就算嗱，譬如話我$50嘅，佢收我$100，嗱呢啲咪攬收咯，攬收嘅時候你咪打翻張飛俾我咯。咁究竟你$100，其餘嗰$50究竟喺邊度嚟咧？嗱，呢啲就係攬收啫，證據確鑿啊嘛，咪檢控咯。好啦，至於頭先所講到嘅拒絕問題有好多因素啊嘛，乜嘢時候拒絕咧？嗱，我都曾經講過，亦都希望啲司機，當你係收工嘅時候咧，你冚咗期你就唔好再問啦。啊，咁你掂還掂過，起碼乘客就算街外客啊，因為佢未上到車就係咪？如果人哋上咗車嘅話咧，你就真係唔能夠唔去，因為話到尾人哋已經上咗車啦，你先就話嗌唔去啦。嗱，呢啲先至叫拒絕。 啊，杜新堂啊，我想問咧，即係如果你冚咗期，咁你唔理佢啦，即係入手我都照洗過啦咁樣。咁到時佢告你，其實你有冇記錄嘅咧？即係有冇記錄話邊個時段我真係確實實我係入油啊，或者我係去交間啊？咁亦都睇到我嗰啲期咧跌咗落嚟噶，冚咗期噶啦咁樣。咁你有冇啲咁嘅記錄咧？否則都話你冚咗期啫。咁但係話唔係，你真係拒載，我睇唔到你支旗啊跌咗落嚟咁樣。咁有冇啲咁嘅記錄嘅咧？其實嗰個尾標嗰度， 記錄上咧就冇正式定名，但係如果我將支旗用個暫停裝喺架牌擒住咧，就已經唔構成嘅拒載。第二頭先亦都講得好清楚噶啦，話如果你個客上個車而我唔去嘅話咧，你可以告我拒載。但而家唔係啊嘛，車你都未上過，何來拒載啫？我有我開車，你有你入手，你入手就係你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啊嘛。我本身有冇試過？嗱，呢啲亦都試得多嘅。咁好啦，當佢報警報案嘅時候咧，咁喺我哋嘅立場就話：喂，我哋事實上我都已經電文電過。如果頭先你所講到嘅譬如話交更嗰段時段，我哋由3:30至到5:00一冚咗期咧。所以我都話奉勸啲司機唔好再問三問四啦。你去入油又好，入去翻去交更又好，咁亦都無謂話再問個乘客去邊度。如果你再問個乘客去邊度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叫揀客。咁既然揀客嘅時候，都係一個違法嚟噶嘛。咁我哋咪盡可能唔做呢啲咪，起碼市民上就冇話哦，原來你哋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呢啲情況咧，我哋合法嘅。 我谂咧都有啲人都啲经验咧，就系都见都明嘅。有阵时人哋九龙车交价嘅九龙啦，系咪？咁所以有阵时有啲人就摆咗个牌喺度，系咪？跟住就系慢仔，经过有啲人就搞低个玻璃，就问你去边，问唔啱就走咯，咁啦。咁呢啲有冇问题咧？ 有嗱，肯定得你噶。嗱，即系点解？既然你无论你交价有，你哋去边度都好，既然你系唔去嘅，唔做嘅，你就唔好再问。再問之後咧，你已經係違反咗有關嘅條例啦。 係啦，咁啊，多謝你俾啲經驗我哋啦。嗱，咁我另一樣嘢想問埋啦。而家話非法出租咧，或者取酬載客啊，咁啊，如果一經定罪咧，罰則咧就會由5,000到10,000提升到10,000到25,000。你點睇咧？夠唔夠阻嚇力啊？幫翻到你哋咧？ 阻嚇力唔夠，因為佢作為一個成本嚟嘅啫。咁除非我哋成日都講，就算業界都所講嘅咧，就話如果能夠將個車即時扣留嘅話咧。阻嚇力就會夠，即係起碼要去知道哦，原來係違法嘅。咁違法，咁你咪需要付出代價咯。咁你唔係，而家我最多俾少少代價，我仍然可以作出一個營運。嗱，呢點咧就變咗對我哋呢個合法上經營咧，就係對我哋係唔公平嘅。 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咧？即係跟住，即係有陣時，即係你知啦。有陣時，即係你同我講，我同你講得，咁到時真係。证据喺佢嗰边，或者即系法官送去喺佢嗰边咁啊，真系扣押咗架车，咁变咗佢嗰个营运会唔会即系有好大压力咧？ 嗱，头先所讲就非法营运车辆啊嘛， 嗯， 既然佢已经非法，你点讲都冇用噶啦。嗱，第一，你个有冇出租许可证？第二，你个保险嘅问题咧，同一样嘢，我唔明白点解唔将呢两样拎上俾法庭或者俾法官睇下哦。呢两样都冇喎，咁点解唔将部车过来咧？ 好啊，唔该晒你啊，杜新堂。咁啊，杜新堂咧都揸咗好多年车啦，系嘛？咁佢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啊。不如听下市民大众嘅声音啦，好嘛？咁啊，有刘女士嘅。 刘女士你好。 刘女士你好。 李小姐潘生。 是。 我呢就是的士常客嚟嘅。我成日都搭的士嘅。咁我曾经有一次经验呢就好唔开心。我朝头早呢九点零钟就由东京街就去去呢个杉树街。咁我係请佢由福田街转入去由艾打街出到去杉树街。那司机就闹我，你根本就嚟艾打街就唔係杉树街。我话呢条唔係杉树街咩？咁当时我记得唔记得係34个几係咁嘅价钱啦。咁我就俾钱佢，佢就唔肯唱钱。咁我坐喺度等佢找钱，我冇理由俾五个几的小将你㗎。咁佢唱好苦气唱咗钱俾我之后呢，咁我就落车啦，我仲话唔该添。我落车我两只手揸住嘢就冇可能同佢闩车门。佢九点几钟问候我娘亲喎。 我明白刘女士。 呆咁样，我呆到呢我唔识影佢张相，唔识留起佢个车牌。哇，我觉得你唔系咁话， 系咁啊！多谢晒刘女士啊！回忆翻佢一个唔系好开心嘅一个片段吓、啊。不过听埋范生先，范生你好。 诶、哎，你好啊！我系part time 的士司机噶。 系，请讲。 咁就住头嗰、那个扣分制咧，其实都其实真系好单方向咯，好唔公平啦。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好似普遍好多路面啦，好多有啲标语系唔俾落车，啲乘客咧就恃住佢哋。话啊，我平时咁样落啊，又逼住你落，咁如果我哋唔俾佢落嘅时候咧，就会可能有啲争拗啦。同埋咧，因为个好多，即系就算喺我哋一个叫做半专业嘅司机啦，即系唔可以话好专业，因为香港好起好多楼，好多街道，好多都唔识嘅，我哋都系靠住嗰个 Google 嚟认路嘅。咁如果譬如有啲唔啱嘅地方嘅时候，大家有争拗，因为到咁样嘅时候咧，咁。 就好慘啦， 系啦，咁政府會唔會有個 Apps 俾我哋跟住呢條路咧？ 多謝曬你范生，因為我哋咧係時間聽交通消息啦。咁啊，翻嚟之後咧，我哋再自由風，自由風下。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咧，而家最挤塞嘅就系沙田嗰边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龙尾系去到银禧花园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啦。不过车龙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中间，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新光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各位听众大家好，阿潘永祥啊， 系 一般情况下咧，以往你六点八到咧，你收工未嘅？ 啊，都一时时啦，但系收工都要喺屋企做嘢。 啱啊，我哋明噶，我哋教书都系咁噶啦，咁啦，咁但系咧，有立法会议员就咧都关注啊，其实咧近。幾年咧，開始大家都關心緊咧，會唔會有啲僱員打工仔咧，佢喺翻工期間突然間有猝死嘅情況咧？會唔會有一啲過勞死？我哋都要諗下個定義，同埋應該要保障下佢咧。咁呢方面係咪我哋平時都忽視？即係都係近年先聽，因為雖然政府就嗱過勞死呢三個字咧，工作過勞唔係啲醫學診斷嚟嘅，又話即係國際勞工組織都冇就呢樣嘢制定定義同埋指引。咁啊，標準工時立法又有高度爭議性，所以我哋都會政府就話過咧，會揾一啲合適嘅方法去制定啲工時指引嘅咁樣。 係。 咁當然咧，即係明白嘅，即係猝死嗰陣時咧，即係係咪真係一個工作過勞咧？咁樣咁亦都而家我話會唔會因為心腦血管嘅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時啲血管都閉塞啦，咁樣咁但係係咪就話即係純粹係歸咎於話心血管病咧？咁樣嗱冇錯，即係有啲人去心血管病，咁佢咪即係猝死機會大啦。咁但係可能都同佢工作性質有關嘅。總管有啲人可能有心血管病。但如果做一啲系可能系做啲文职啊，或者系做啲嘢唔系咁粗鲁啊，即系或者一段时间可能要好扯嘅，咁嘅时候又真系未必会即系死噶嘛。咁所以点解有啲话啊？点解会有四成咧都系呢个物管啊或者建造业啊咁样？点会咁巧合咁多嘅咧？咁样会唔会就除咗就佢嗰个心血管病之外，可能工作性失咧系嘛？因为你知道保安好多人咧系要巡楼啦，你三十几度嗰时喺啲后楼梯嗰度巡嘅时候，可能个心口都可能好翳噶嘛。咁当然啦，建筑物工人更加啦，可能就晒雨淋啊咁样，咁都可能会因为总管原本佢心血管咧未必令到即刻猝死，但系如果工作性质系粗劳咧，都可能都会增加个风险啦。 系啊，嗱，其实咧就系咁嘅，因为咧立法会议员咧就喺立法会就即系质询啦，就希望咧关注下有关雇员因为工作过劳而受伤或者猝死嘅事啊。咁咧就质疑政府咧，质询政府咧会唔会就住标准工时同埋最高工时立法嘅？又话咧政府针对标准工时立法咧一拖再拖啦。咁啊，政府就话啊，其实都好多嘢要即系各方面啦，社会发展啊，雇员关系工作文化嘅深远影响会慢慢讨论噶啦，咁而其中一个头先咧，潘永祥讲嘅咧就系讲紧，其实喺2017年政府有做嘢嘅，当时就委托过咧职业安全健康局做咗一个咧工作间死亡个案同工作情况关系嘅研究啊，咁啊包括咗讲咧报告就话当时工作间死亡同工作因素冇乜直接关系嘅，咁另外咧头先潘永祥讲到咧就系劳工处当时做咗个咧委托职业安全健康局就住其中200宗向劳工处呈报在工作期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个案做了一些研究，当中有四成个案是来自保安和建造业的，我都认识很多朋友 uncle 都是做这个行业的，结果显示除了工作因素之外，个人病史、高龄、唔健康嘅生活方式，嗱唔係話佢哋即係所謂就係夜瞓啦，我自己覺得嚇，唔好覺得一定係傻傻滾嗰啲嚇，唔健康嘅生活方式等等個人風險因素咧，都有機會導致僱員心腦血管病嘅，咁啊，所以咧一定要了解一下，咁究竟係咪真係？你做某一啲行業嘅零舍高危咧，咁我都要講下先啦。我自己本身都兩高噶啦，都已經係啦，人屆中年，今日唔關事嘅。咁啊，又係嗰啲不健康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捱夜啦，成日都已經食少好多甜品啊，同埋飲少好多汽水噶啦。咁但係本身有病就除咗要定期睇醫生之外，會唔會某啲行業咧，其實自己都要審視一下，係比較高風險嘅咧？嗱，潘永祥頭先所講啦，保安員，我哋頭先都有閒談嘅時候講，唔單止有啲係通。其实保安员的压力都很大的，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突然间收到一些特别的报告，有阵时住客说突然间为什么没水来的，什么原因的，为什么有听到狗吠声，那变成保安员又真的又要去巡，甚至可能有些警钟不明，那么又要周围巡的时候又找什么原因，有阵时可能三十几度你周围去找，那都可能会好辛苦噶嘛。 系啊，同埋如果大家记得啦，几年前都有啲嘅即系悲惨嘅案件嘅系嘛，即系你自己做保安员首当其冲。如果嗰个大厦有啲不幸事件啊，诸如此类，其实系好担心嘅。有阵时要介入去帮手处理，详情都唔讲，做紧就知噶啦咁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经验啦，你有啲睇法，咁啊欢迎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依家不如我哋请嚟咧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郭伟强同我哋倾下啦。阿贵员你好， 伟强你好， 你好嘉文，你好永祥， 系啦，咁啊见到你嗰个质询啊，都同我哋倾下，其实你最关注嘅情况就嗱，而家政府就话好难讲咩叫做过劳嘅呢件事，即系好难讲嘅。 嗱，当然政府讲劳工权益样都难讲噶啦，都冇边样嘢特别好讲，但系事实上大家都关注，因为我哋香港工时长咧。其實都舉曬文明㗎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僱主就提出，即係點樣令到個員工咧係好中意翻工啊？當然 呢啲無上 OT 呢其實就唔應該出現嘅。咁講返返嚟呢就係、是、其實大家好容易理解，即係古人個大智慧，即係咩叫做積勞成疾，即係由於過度虛耗而令到身體狀況越嚟越差，甚至乎可能因為咁而誘發呢個心腦血管疾病而猝死或者係暴斃。咁呢啲其實你話政府話揾唔到原因，咁當然有好多原因啦，可能係第一就係佢點揾啦，第二就係係咪個 sample size 唔夠大啦，即係嗰個樣板嗰、那個嘅數量唔夠大啦。因為其實喺世衛同埋國際勞工組織其實發表過一份報告㗎啦嘛，就係、是、2021年發表嘅，係啦。咁呢就裏面提到呢，其實如果每周工作55個小時以上，呢啲員工呢佢哋患心腦血管疾病，即係話中風啊或者心臟病嘅機會呢，係比每個禮拜返35至40個鐘嘅員工呢起碼都高2至3成嘅。即係其實係有啲資料講過㗎啦，不過問題就係政府佢重唔重視同埋想唔想做跟進囉。 我谂好多人咧，就好似潘永祥同我咁，即刻喺度计下先。咁啊，55系嘛？一个礼拜做多过55个钟，一个礼拜当你翻5日，即系每有阵时翻11个钟咧，已经系好危险噶咯，系嘛？但系有阵时喺香港，好似阿潘永祥话斋，佢放咗工噶啦，不过翻屋企又继续做。 系啊，都好常见啊。 咁呢啲即系积劳成疾啊，冇办法啦。咁啦，咁你点睇先？嗱，你提问啊，提问得非常之好啦。咁你觉得依家政府个当年啊，2017佢委托嗰个职业安全健康局嗰个咧工作间死亡个案同工作情况关系的研究啊，人哋都话俾你听冇直接关系咯。咁你又觉得系咪能够真正指出真实嘅情况？如果唔可以，你有啲咩建议政府要做咧？ 嗱，我谂虽然政府嗰个口吻就系话佢揾唔到有直接关系，但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系佢冇话一定冇关系，亦都唔会有关系，即系佢亦都唔敢咁讲。事实上，剛才講咗啦，世衛同國際勞工組織都已經有啲資料顯示過啦。不過問題就係、是、可能係難證明嘅，可能係難揾到嘅。但係係咪一次就揾到呢？可能要繼續跟進咯，就唔係話今次揾唔到就以後擺埋一邊唔理佢。咁事實上今時今日個社會環境就係、是、都比較重視嗰個人力資源。咁大家講真，打工仔想即係安安穩穩翻份工，但係同時間老闆都想有個員工係幫得手同埋有經驗嘅，即係唔好諗住賺，即係睇得太短線就賺咗眼前嘅錢，然後個員工犧牲咗自己咯。 係啊，郭永強啊，頭先即係話嗰個關係咧，咁你都頭先話都有啲研究就話，如果個工時係長咧，佢嗰個心腦血管病咧亦都會增加噶嘛。咁總管即係我哋唔好理話啊，即係嗰啲即係猝死啊同工作啊有咩關聯，但係從工友嗰个健康，如果你话即系将个工时已经知道增加咗咁长嘅时候咧，即系55小时就已经同35至40小时比咧，佢嗰个心脑血管病就会增加。咁点解政府又喺呢方面都唔做一啲嘢，令到啲工友嗰个健康咧能够即系有个得着咧？ 大家都知道政府一讲到劳工权益咧，佢第一个睇咧就唔系睇健康先嘅，佢第一个睇咧就系睇经济数字先嘅。无论最低工资又系咁，一啲职安健嘅一啲罚则都系都有咁嘅情况。咁当然系唔理想啦，但系即系正正因为咁，所以我哋工会要更加要担当应有嘅角色去。即係不斷咁提醒政府，其實有關嘅事情呢，如果政府做多啲保障工人多啲嘅話呢，其實冇人蝕底嘅，大家都有好處嘅，工友平安大吉，我哋僱主亦都確保有穩定嘅人力資源。 咁早前政府呢多段時間啦，咁就聚焦咗200宗根據嗰個相關條例同劳工处情报在工作间因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死亡个案，当时研究就大约有40%的个案都是跟物业管理和建造业有关的，就是那些雇员。你怎样看这些相关的职业？ 我相信当时的职安局呢 就都係因為有啲前科啊，即係有啲例子，所以揾咗呢啲行業。但係正如我哋睇翻部門答我嘅質詢嘅內容咧，其實工作期間猝死嘅個案咧係嚟自各行各業都有嘅啊。就算係經理級啊，或者文職白領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比例都能夠大約反映到嗰、那個實際情況，我覺得都合理嘅。 系咁，即系话而家即系工作间猝死咧，就总管我哋话有四成系一啲物管啊，或者系建筑行业啦。即系话其他行业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咁究竟而家嗰个猝死个情况咧，即系嚟紧即系过往嗰几年咧，系一路增加定系点样咧？即系有冇啲数据俾我哋睇到咧？即系其实系因为咩缘故？系咪因为个工时越嚟越长啦？所以嗰个猝死嗰个机率又会越嚟越多咧？定系有冇啲咁嘅数据嘅咧？吓， 暂时系未有嘅，因为政府个态度系比较消极嘅。纵使佢答我嘅回复里边咧，就讲紧过去五年咧，每年都有120至到140多宗咧。是非意外的猝死个案啊，即是在职期间。 嗯。 咁但是里面亦都睇到大概七至八成是因为心脑血管的疾病而成为一个死亡的主要原因。咁但是有没有其他外在的原因去诱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呢？其实他没有刻意去收集数据或者去查一下这些工友生前那个工作史。是啦，即是他们究竟嗰個工作模式會唔會突然間工作量好大啊？壓力突然間好大啊？又或者工時突然間增長啊？咁其實佢冇呢個追蹤嘅話咧，我哋根本而家係冇數據。點解？部門就話：，我哋而家證明唔到有關係，因為根本就冇追查。咁所以我哋認為點解要啟動咗個資料搜集先？即係話有呢啲個案，應該都要睇一睇佢嘅工作史，希望咧搜集多啲資料去作為將來一個論證咯。 嗯，但有關於個標準工時嗰度咧，有啲人就話咁唔好做咁耐啊，係嘛？咁其實政府咧，即係慢慢再審查翻咧，其實遠古到2010年開始，其實都有討論過標準工時立法呢樣嘢嘅。喺施政報告當時都話我會展開政策研究嘅，但係做到今時今日2023年啦，其實依家政府嘅答法就係話最高工時好難講嘅。你又覺得呢樣嘢需唔需要正視逐步階段去諗點樣研究同推行呢？ 標準工時咧，當然作為工會啊、勞工界咧，會繼續爭取啦。咁但係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咧，政府嘅態度都好鮮明啦。啊，即係佢話而家人手唔夠啦，佢可能呢個就擺後啲諗。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係退一萬步都好啦。喺之前承諾咗嘅啊，十一個行業要有個三方協商。有一個工時指引咧，我認為呢一個啊，其實係有空間同埋應該做，亦都適切去做。咁之前因為疫情其實拖慢咗，原本2020年前就要做起嘅啦。咁所以我喺提問嘅時候都特刻意問局長：，而家疫情復常，即係疫後咯，復常咯。呢一十一個行業啊，即係大家比較關注嘅十一個行業嘅工時指引係咪應該盡快推出嚟咧？咁佢當即係都係尋日啦，佢答我嘅說法就係話會盡快。咁但係我哋希望係短期內嘅盡快啦，而唔係無了期嘅盡快咯。 啊，郭永強，我都想問一問咧，嗱，我哋而家有一個最低嘅時薪嗰、那個金額啦，咁就如果即係我哋將嗰個標準工時咧降低咗咧。咁會唔會即係引申到咧？即係啲工友咧，佢每個月可以賺到嘅錢又會少咗。咁所以如果我哋喺一個有一個最低工薪時薪，再加埋最標準或者最高嘅工時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都要加多樣就係最低嘅，比如話月薪咁樣？否則啲話變咗你即係減咗嗰、那個即係工時，變咗嗰個月薪又減咗，變咗啲工友咧，佢嗰個維生咧又變咗困難咗咧？ 多謝你啊，永祥。喺度都係要強調咧，就係標準工時同最高工時係兩碼子嘅事嚟嘅。標準工時個原意咧，就係佢除咗一個基本工作嘅時數之外咧，如果佢加班就一定要有補水啊，因為呢個係防止出現一個叫做無償工時嗰個情況 這個第一。另外最高工時呢，其實那個數那粒數就會大一點。最高工時可能剛才大家都看到不是 44, 不是我們講的標時的 44,可能是55或者甚至乎更高，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那個工作那個情況呢，同即係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呢可能都有啲差別。咁但我哋覺得起碼又有呢個概念同埋可以商討嘅。所以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呢，就唔應該存在做話啊，因為有咗最高工時或者標準工時而令到員工揾少咗，應該就唔會。調翻轉頭，佢哋應該係揾多咗嘅，因為佢哋可以用翻一個多勞多得嘅概念去計算 咯。嗱，咁不如我哋講翻過勞死啊。其實我哋近近地啦，東南亞、日本咁樣，咁上世紀六十年代都研究同埋整理咗佢哋嗰個工作同心腦血管疾病嘅關係噶啦。八十年代都已經承認咗即係過勞死呢個定義啊，不斷更新同埋完善啦。即係簡單啲，佢哋而家日本咧就係將過勞死定義為因為工作負擔過重造成腦血管疾病或者心臟疾病死亡者，或者因為工作造成心理負擔過重，因精神障礙而自殺或者死亡者。跟住佢仲會喺呢個發病前加班時數去劃分嘅咁樣。你覺得香港需唔需要有一個盡快一個研究先啦？先唔好講我哋幾時要有定義啦，而家係冇啊嘛。 係冇錯，而家係冇。其實香港正正係要盡快有呢個研究，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啊，那個工作文化都是幾極端的，所以他們有立法。其實香港那個工作環境和那個加班文化都不比日本差的，都幾貼近添。所以其實我們香港的情況都頗類似，所以其實應該要盡快展開這個研究，從而間呢去保障我們僱員那個身心健康。咁當然這個研究不容易的，但我們認為要盡快起步咯。 系，咁你觉得即系政府咧，即系答问你哋嘅要求去做一个研究嘅机会大唔大咧？ 嗱，机会大唔大就好难，好难有一个明确嘅答案。但系我觉得你唔讲就真系冇机会啦。事实上，我哋认为香港，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人口老龄化个情况都系严重嘅，有好多工种咧都系聘用紧一啲中高龄嘅雇員，咁為咗即係提高大家嘅保障，因為大家個體能啊，或者嗰、那個身體狀況啊，其實都有唔同嘅。即係你一個後生仔，當然你可以由朝到晚可能即係譬如做地盤，佢可以暴曬，但係同時間亦都叫做頂得住。咁但係如果你話請一啲中高齡嘅，可能佢哋嗰個工作就要分拆暫 件，多謝曬郭偉強， 適當嘅調整。 我哋差唔多聽新聞啦，多謝曬你先。嗱，郭偉強咧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啦嚇，不過除咗中老年人咧，後生都要睇住個身子嘅，係嘛？就算捱得到，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啦，翻嚟咧隨時聽觀眾電話1872311 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啦。 系。 咁啊，头先我哋就审视过啦，我哋都要关注自己嘅健康啊，无论你做各行各业都好。系啦，不过头先咧，立法会员咧，即系工联会啊，郭伟强就话，如果要定立过劳死嘅，政府话唔做，不未做，系啦，未有做啫，系啦。不过咧，我哋都要谂下，系咪要谂下点样研究咧？咁系嘛？ 系 啦，不如我哋听下啲听众，可能佢哋啲心声嗬。陈生， 系陈生你好， 你好， 系啊，请讲，你点睇？ 冇啊，我哋做呢就7至12个钟嘅，但係公司呢要我哋呢做24小时囉。 哦，你做边行啊？ 保安。 係点样24小时，通常我哋以为顶多以前就最有部分做得好辛苦都係12个钟㗎咗。你嗰个系咩情况？ 嗰、那个就即係冇人放即係放咗假又要我哋去顶囉。 哦，即係话正常呢你就唔系24个钟，就係、是、可能系咪即係两间做12个钟。咁但可能有啲工友咧，佢可能要放假咁样，你就可能继续做落去，咁就变咗有机会咧，连续做24小时都有啊。 系啦系啦，冇错啦。 嗯，咁跟住可以放翻一日，咁啊再轮翻，咁系嘛？ 系啦。 嗯，咁呢啲向有关方面反映，其实都有冇事？有冇系有阵时因为而家人手唔够，定系因为好频密，定系点咧？ 而家请紧人咯，就系、 是。哦，明白晒、嗯，好啊，多谢晒你先，陈生。咁啊，好似陈生嘅情况咧，就系、是、如果能够老板真系尽快请到人就最好啦。不过依家好似话有人才荒啊嘛，我哋大家都要抢人才啊嘛。咁如果要谂点样可以令到增加人才，会唔会由增加一下啲人才读书？培养多啲人会好啲咧，咁样，咁我哋可以倾下另一个话题，系嘛？咁就系讲紧咧，教资助委员会消息就话，咦，会唔会佢哋会考虑下？有消息讲啦，即系有报道就话检视紧，系咪会增加非本地学士生嘅限额啊？咁啊，讲讲先啦。依家阿潘永祥你啊，一直都教开大学啦，系嘛？咁我就教咗11、12年啦，系嘛？都系学紧。咁大家都知道依家嘅大学嘅种种状况，大家都谂紧点样可以帮到手噶啦，系啦。包括咗要揾一啲，除咗有部分大学就愿意有教无类，但有部分大学讲真，佢哋中意收精英多啲嘅。又或者，不过大家都讲紧啦，系咪要国际化啲咧？咁样咁消息人士就讲到咧，系咪依家谂紧我哋喺香港嘅政府大学啦，我哋叫做八大啦，系咪？依家咧，依家平均每年佢哋收紧嘅非本地学生，大约嘅名额系15,000左右啦，系咪？咁喺呢个唔影响学额嘅情况之下，系咪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呢？咁啊，潘永祥你都有经验啦，系嘛？其实非本地生好多时都系内地人比较多啲。 啊，冇错嘅。虽然话即系呢个又冇规定话边个国家或者咩地区咁样，咁的确个咧即系大家明白，即系内地咧即系嚟香港好方便啦。咁就好多内地嘅学生嘅家长啦。咁最初嗰時又唔係，即係有啲擔心，如果佢直接去咗外國歐美國家咁樣，或者歐洲國家，咁會唔會即係唔習慣咧？即係畢竟個生活咧就變咗全部都係英語嘛。咁所以好多家長都會話啊，不如嚟香港讀咗4年大學先咁樣。咁上堂當然係用英文啦，但係落咗堂嘅時候都生活都係用翻廣東話或者中文嘛。 係啦，相對比較同聲同氣啦，係咪？嗱，唔係淨係阿潘永祥自己經驗之談嚟嘅，有資料嘅喎。咁翻查資料咧，非本地生當中啊，內地嘅學生係佔最大比例嘅。咁根據2021-22學年嘅資料咧，有13,000個非本地嘅學生，大約咧就係有65%係嚟自內地嘅。咁而根据咧政府统计处嘅资料咧，啱啱上个年度啫，本港资助课程嘅非本地学生就学人数咧，学士同埋加埋研究所咧就有近22,000人，当中70%咧都系中国大陆比较多啲，系啦，近22%就系嚟自亚洲其他地区嘅。咁依家有消息就指啦。八间资助大学依家可以取录非本地生嘅自费入读学士课程。自费入读即系咩意思呢？佢哋嘅学费贵好多嘅，因为本地如果你喺八大咧40,000+啦，系咪？咁如果你系非本地生咧，你基本上如果你俾足学费咧，由10,000+起，啱唔啱？咁啦，咁咧依家嘅讲法就话，有报道就话呢一个可以收非本地生嘅限额，依家咧就系20%嘅。就研究緊係咪有可能會放寬到40%，咁就變咗大學喺取錄非本地生嘅嗰個額度咧，就會大幅提升咗噶咯，係咪？即係如果消息報道就直情係多一倍，係嘛？ 依個都係嘅，因為咧我知道咧有啲院校啊或者一啲課程咧，咁的確個咧即係可能佢本地生咧個吸引力唔夠啊。咁所以如果能夠收到一啲非本地生咧，咁變咗你大家都知啦，佢嗰個交學費高好多噶嘛，10,000+，咁变咗喺个财政嘅资源咧，变咗，我可能咧就会维持到佢嗰个运作咁样。 嗱，我谂一般人觉得，我政府噶嘛，政府使乜谂咁多运作上嘅嘢啫？其实真系唔系嘅， 唔系 噶，即系我哋经验之谈咧，我都啲朋友喺八大做，你就已经咁多年啦。有阵时如果你个学系咧收生分数唔系好高咋，其实有阵时个被对待都好惨下嘅。 都会噶，因为如果你收生唔多嘅时候咧，咁因为你嗰个资源咧就会少好多啦，咁有好多时研究啊，或者一啲学生嘅活动啊，甚至可能你会添置一啲物资啊咁样，咁主要变咗，如果你有多翻啲一啲非本地嘅生，咁你收到嘅学费多咗咧，咁变咗你就多啲财政上嘅运用啦。 咁不如我哋又揾啲 好关注呢个议题，佢又识嘅，一齐倾下啦。咁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啊，周文港嘅，周议员你好， 系周文港你好。 系啦，咁两位教授，你哋好。 唉，唔好咁讲啊，我哋真系唔够你熟噶啦。系啦，你有得问啊嘛，因为嗱，因为教资会而家就检讨紧啦。如果真系咧，由现时嘅资助学额20%话会提高到40%，其实首先对香港学生有冇啲正面嘅影响先？因为虽然话嗱，我唔会cut你本地嘅，你唔使惊。但系如果我哋越收越多非本地生，如果喺大学做就知啫，国际化。虽然你话国际化系咪即系净系收到啲内地生就继续努力啦，但系对香港学生有冇啲咩影响噶？ 其实对香港学生嘅学习经历嚟讲咧，一定丰富啲啦。因为我哋成日话我哋嘅大学国际化，又话我哋全球八大当中有5间都系列入到去入边嘅咁样。咁但系我哋好重要就系咧，我哋学生有冇足够嘅学习经历？因为咧其实都好感谢头先那位教授都提到啦，我哋大概每年咧八大当中咧有15000个本地生，系攞 UGC 嘅资助学位嘅。另外我哋而家讲紧嗰20%咧，大概就系3000人。其实咧，我哋而家就算3000人都好啦，增加到6000人，就相约到40%。第一，呢个消息就未经证实嘅。第二样嘢咧，其实咧，我做咗1.5年立法会议员啦，其实我就大力推动呢件嘢，因为实在我哋太少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你睇到咧，我哋香港而家总体嘅学生，就讲紧境外学生人数咧，计埋TPG 即係嗰啲嘅收貨式碩士，計埋都係40000多人嘅啫，係少得可憐。因為我哋睇翻咧，冇比較冇傷害。你睇下英國，英國而家有幾多咧？講緊係68万啊，學生。我哋成日話可能內地生太多啦咁樣，可能有相當差唔多去到70%。我話俾大家聽，而家英國咧，中國嘅留學生嘅總數咧，佢哋都係17万，佔咗1/4，係最大嚿嘅。點解咁講？因為我哋國內咧。其实中产已经兴起，大家真的要知道这个趋势。所以同埋我们的中国的留学生呢，不代表他的英文差的，其实他们很多呢，两位教授都知道，他们除了拿内地高考成绩之外，他们有 IB, 有 GCE, 有 SAT 这些的成绩的，其实他们的英文水平一点都不差的。所以呢，如果他们来到，其实增强我们同学的那种语文水平呢，或者大家嗰種學習經歷咧係好好嘅，其實佢哋嚟親都係可能嗰個省嘅頭100名、200名。你諗下，我哋香港整個學術地位，甚至未來可能唔止係全球八大得5位係我哋嘅，可能6位、7位都有可能嘅。我哋做好呢樣嘢係好好嘅事嚟。 係，周文講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因為我對啲學生咧都係即係內地嗰啲學生咧，其實而家啲英文咧真係唔差嘅，同埋咧即係肯講啊。即係反而咧，本地生有時咧，即係未必咁講添，即係咁同埋咧就佢哋啲成績唔錯，咁同埋咧都帶起一個學習氣氛咁樣。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如果我哋真係想國際化咧，咁話明國際啊嘛，咁即係會唔會即係話，如果你有60-70%都係喺內地嘅，咁大家都知道內地生都係中國啦嘅一部分啦，即係。同香港都是中國一部分咁啦，咁即係會唔會即係話咧，我哋國際化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話我哋嗰20%好，或者將來去到40%咁啦，會唔會即係規限咗都有一定嘅百分比都係要來自唔係即係內地嘅生咧？ 可能咧，兩位教授咧就我就有所不知，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對呢個非內地生嗰個規限咧。好得意嘅，我留意到咧喺个入境条例入边咧，其实佢规限系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同埋有一啲嘅社会主义国家，例如系越南啊、柬埔寨呢啲国家，先至列入到去非本地生嗰20%限制入边嘅。如果我哋传统讲紧欧美啊、欧盟啊呢、這个包括系澳洲啊、纽西兰呢啲咧，系冇规限嘅，嚟多多都得嘅。其实原来，所以咧，其实咧。呢一樣嘢咧喺個政策上邊咧本身就唔公平，原來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佢 set 落嚟一路冇改變過，所以而家咧將佢拆牆鬆綁，只不過係話稍微平等化翻咁解 嘅 啫。 周文講我都知嘅，因為本身即係我係私立學校啦嚇，咁但係因為即係大家。都會有人士會參考一下，大家都知道。但係你自己本身都係大學做嘛，你直情既做管理層，仲要負責大學拓展添。咁我諗你都好有經驗㗎啦。嗱，第一，如果我哋講國際化咧，其實我都好多朋友喺八大，佢哋成日都要出去招生㗎啦，係咪？即係走出香港招生，其實都真係唔容易。你要國際化唔容易，但 动友，你而家真系要揾啲尖子喺内地好叻嗰班咧，其实亦都唔系个个嚟香港噶啦，已经。所以会唔会有啲人都会都就可以依家话由两成增加到四成，佢哋肯嚟就得啦，当然。但系如果人哋都未必最 top 嘅嚟到，会唔会都令到我哋？譬如如果系啲大学里边，我哋要做功课，我哋要倾，人哋可能做一两年，人哋又走啦，又或者最叻嗰班都嚟唔到。你觉得有咩方法真系吸引到佢哋肯嚟咧？就算加大咗嗰个限制。 我覺得最緊要咧係我哋自己嗰個學習氛圍啦，同埋我哋唔只係話增加嗰個額，而係我哋俾佢哋嘅配套，包括係我哋比如話對於佢哋嘅嗰個學習支援啊、輔導啊、生涯規劃啊，呢啲都要增加咯。而且可能大家比較擔心，哇咁多人嚟，咁我哋搞唔搞得掂佢哋住宿問題啊？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包括即係阿教授你所在嘅私立大學， 嗯， 都冇辦法話全部即四年四宿咁，冇可能。 冇辦法。 其實我哋啲同學咧，佢哋嗰個靈活性都好強嘅，即係可能稍微個經濟寬裕一啲嘅，佢哋咪自己出去租一個 apartment 嚟住咯。 係好多 經濟條件冇咁寬裕嘅，佢哋就兩房一廳，可能就接四個同學落去嘅咁樣，佢哋咪大家夾錢咯。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太擔心嗰個住宿問題，呢個市場真係會解決。英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佢哋亦都係咁做。 咁最后啦，不如问下啦，最紧要就係我哋欢迎佢哋嚟冇所谓，只要佢哋肯嚟。但问题你我哋而家抢人才嘛，有咩方法係佢哋毕业之后我哋吸引佢继续留喺香港发展呢？依家係咪都唔係太吸引，其实住房都一个好严峻嗰个考验。 係，我觉得呢住房嗰度当然紧要啦，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呢係乜嘢呢，俾佢哋我哋成个社会氛围。是不是歡迎他們留低？因為我都留意到呢，我們現在的那些修復式碩士以上的這些我們叫 TPG program 呢，其實呢他們留低的比率呢我們現在都是比較低，真正拿到叫做七年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呢得不超過兩成而已。所以你說會不會跟香港人搶資源啊各方面，不會的，反而我覺得我們怎樣留住他們這個需要最重要。我們如果現在要做的話，其實是我們的產業的多元化，我哋亦都要俾到佢哋覺得呢個城市係歡迎我哋嘅，所以我哋真係要個廣闊嘅胸懷。你譬如話，你而家睇翻新加坡又好，或者佢最近深圳又好，點解佢哋越做越好？原因就係佢哋產業嘅多元化，包括係我哋大家都願意歡迎佢哋留低一齊打拼。我覺得呢兩個分量，我哋一定要做好佢。 好啊，唔該曬曾文廣。咁曾文廣咧，咁啊既係本身都係喺高等院校做緊啦，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唔該曬。 航空业复常，但三年的疫情令到人手流失严重，要填补人手不容易，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运力运作亦都受到限制，输入外劳究竟可以帮到多少？短中长期又有什么解决方法？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研究航空政策的学者和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起倾下香港的航空业。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 7月9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各位听众大家好，潘永祥啊，咁啊，我哋出嚟做嘢啦，有阵时又开心唔开心嘅。如果你哋已经即系大学毕业，又或者选择喺香港读书，梗系希望你首先留喺香港先，留喺香港，跟住咧就做嘢，跟住咧人生有唔少人就会跟住考虑系咪结婚生仔啦咁。咁啊，经历过有生儿育女咧，都应该知道有好多不同嘅即系压力嘅都咁样。咁最近都有单嘅法庭新闻都几唔开心嘅系嘛？咁就有一个41岁嘅女士啦，咁啊旧年咧就将16个大嘅女咧就在个行人天桥度抛咗落行人路，咁最终咧个女 B B 就系不幸就去世嘅。咁早前咧佢喺高等法院承认一项杀婴罪咧，琴日就被判2年感化令啊。咁法官咧特别提到咧，被告系曾经向丈夫求助，但系就唔成功。咁当然。我哋唔谈论呢个过程咁详细啦，但佢就特别指出咧，产妇嘅丈夫希望亦都要关注产后抑郁， 关心太太系咪有抑郁嘅症状啊？咁香港咧有临床心理学家就话咧，大约有七八成嘅产妇咧都会经历过情绪波动嘅。咁多数人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好转噶啦。咁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就话，依家嘅筛查产后抑郁机制咧可能会走漏眼啊。咁就劝喻政府呼吁咧，应该要加强宣传咁样嘅。系啦，你点睇啊？阿潘永祥， 因为的确系啊，因为即系。產後之後咧，其實嗰個壓力都大，因為大家知道初生嘅嬰兒咧，即都要照顧佢啦。咁亦都即係夜晚啊，即係廿四小時都要睇住佢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個對個孕婦啊或者媽咪嚟講，個都係勞心勞力。咁所以如果喺精神上咧，如果冇一個即係好適當嘅支持咧，咁的確嘅好容易產生即係不愉快事情。 係啦，我覺得即係願意講出嚟都叫做好喎，係嘛？即係如果大家又唔知道應該係咪講啊，支援又唔夠啊，咁其實就仲嗌壓力嘅。咁其實咧，舊年立法會都有啲文件就顯示嘅，衛生署核下母嬰健康院咧喺2017至到2019年咧就識別出產前有情緒問題，又或者咧可能患有產後抑鬱症嘅媽媽嘅，咁每年介乎系6500人至到7400人，咁喺2020至到2021年，大家都经历过即系呢一个新冠啦，系咪？咁就令到使用者就大幅减少嘅，咁识别嘅人数咧就系减到2000多人啦，同埋3000多人咁样。咁所以喺个筛查度啊，如果能够识得去揾。介紹咁都可以支援到啦。如果真係唔能夠即係識得去或者未知道啊，究竟我可以點樣揾呢？有啲就擔心，我經濟條件比較差，寧願想快啲翻工啦。如果我仲要又睇醫生，又要同人講，又驚好大影響嗬。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好多時咧都係身邊嘅屋企人咧，真係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咧，佢未必想話出去見醫生啊，或者專業人士啊咁啦。咁但如果屋企人咧能夠留意多啲咧，同佢開解佢，了解佢情況，依樣我覺得係好重要啊。 咁不如我哋聽一下，即係最緊要就專家啦，係嘛？我哋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嘅麥永哲醫生，麥醫生你好。 麥醫生你好。 係啊。系啦，我哋都想請教你嘅。我諗一般聽眾可能佢就算自己唔係懷孕，佢身邊都可能有即係家庭啊、朋友，甚至乎同事添。喺嗰個認知咩叫做產後抑鬱上咧，其實依家你覺得係咪都仲未係做得好廣泛？你想喺個教育上，你可唔可以又提醒一下咧？ 系啊，我因为一般人就净系知道产后抑郁咁啊，即系咪就系照字面咁产后有抑郁咁就系一个产后抑郁症，咁但系就可能大家都未必完全真系了解得到，其实产后抑郁都系有佢特性嘅。第一就话咧，原来我哋即系产后原来有一啲我哋叫好轻微嘅情绪困扰，叫 postpartum blue， 即系好轻微啫，通常即系头几日。去到一至两个礼拜，慢慢系改善。呢、这个咧可能真系有机会咧，可能系超过50% 嘅孕妇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呢、这个又唔使太担心嘅，随住时间即系一两个礼拜慢慢好啲，咁呢样唔使担心。但反而咧，如果个时间一路延长，你发觉可以越嚟差，咁呢个我哋要特别留意。因为第一，第二亦都系一个产后抑郁，就唔系就咁照字面解咁简单嘅。有时产后抑郁啦，佢哋个表现咁。第一，大家一定會知道係個情緒話好抑鬱啦。但有時咧，有啲即係產後抑鬱嘅狀態咧，佢哋係即係唔單止係抑鬱會喊，佢有啲人都會可能好猛震，或者係好焦慮可能咧，即係譬如對方可能即係一般人未必明白，可能作為屋企人可能作為爸爸等等， 唔知點算係咪？ 唔知你點解無端咁緊張？話你唔使咁緊張啊！ 麥醫生， 你做乜咁猛震啊？ 好重要喎、啊！可唔可以聽完新聞之後繼續留你翻嚟同我哋講解多啲啊？ 梗系可以啦。 好啊，唔该晒。咁我哋而家咧先听新闻，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市民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欢迎咧听众打电话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机关，强调要瞄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 央視報導，習近平對東部戰區成立以來，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作出的重要貢獻，給予充分肯定。他強調，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國家的安全形勢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大，要深化戰爭和作戰統籌，堅強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大找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快提高打贏能力。習近平又說，要堅持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區議會條例，下星期一刊憲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歡迎，形容是特區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能夠高效完成審議並通過草案，充分反映經過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和政府緊密合作，特區管治水平亦大大提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經過2019年的修例風波，三年疫情肆虐，市民現時最渴求社會和諧穩定，經濟重拾正軌。他期望全面嶄新人才匯聚的區議會，去年如期就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希望方案能夠為禍害香港地方行政多年的政治鬧劇畫上終止符。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早在香港機場拘捕一名24歲本地男子，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警方說，這名被捕男子正被扣查，相信他與昨日四名被捕人士有關，警方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士是前香港眾志常委朱恩浩，他今天準備乘坐航班前往台灣，在香港機場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本本着对海洋环境和人类生命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不要将不可预测的风险强加给国际社会。发言人汪文斌说，针对核污染水处置，日方选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排海方案，却把核污染的風險轉嫁給全世界，這種將金錢置於人類生命健康之上的做法，必然遭到國際社會的反對。他又說，核污染水排海是沒有先例的冒險，充滿不確定性，國際社會有充分的理由表達擔憂和不滿。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日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不过暂时咧就未有造成明显嘅挤塞，经过请你小心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较多车，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转上去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因为是比较多巴士埋站，比较繁忙一些， 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呢是车多半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呢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兆安苑。提一提大家啦，深水埗嘅基隆街有水管急收，去荔枝角方向介乎白洋街同界限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留意。晚间工程方面啦，跑马地嘅成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介乎南塘花园至到骏源街呢一段嘅成和道啦，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到时会经过嘅朋友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先生，有冇听精灵一点啊？ 嘿，梗系有啦，有好多老友记嘅病症讲噶嘛。 喂，咁你咧有冇听先？ 有啊，嗰日讲人体工学啊嘛，啱晒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听啊。 精灵一点照顾唔同听众需要，无论系细蚊仔、后生仔、老友记，经常听到、好少听甚至罕见嘅病症，都会同大家剖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关心大众健康多一点。 国剧八三零，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而家生意难做，我哋起呢个堆场。都是好有诚意的，你呢块滩涂不可以种嘢，又不做得其他嘢，不如租给我啦。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不清楚家人的健康状况， 找不到 BB 的针卡， 不用担心。医健通可以记录血压血糖，帮你自主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还可以随时看回电子针卡，掌握小朋友的健康状况。 医健通为你建立私隐受保障的个人终身电子健康记录，健康未来随时随地 一手掌控， 立即下载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潘永卓。 各位听众大家好，依家咧就系7:38啦，潘永祥，我哋头先就讲紧咧，即系一啲社会事件，有啲系包括咗一啲嘅妈妈嘅，即系生完 B B 之后会唔会有可能系产后抑郁或者其他嘅唔开心啊，即系导致咗啲悲剧发生咧咁啊。我哋头先就讲紧点样可以能够确认到嗰个妇女系咪有产后抑郁，应该要点样支援佢。我哋不如继续请翻咧阿麦永哲医生同我哋倾下啦，好嘛？阿麦生你好，麦医生， 好 ，Hello， 你好。 咁你作为精神科专科啦，其实如果我哋纯粹从资料睇，卫生署咧都有啲资料嘅，就话每十个妇女当中咧就有一个咧系有产后即系出现咗抑郁嘅症状嘅咁。咁但系身边嘅人以前你知以前年代啦，成日都话诶、哎、生仔个个都系咁噶啦，想开啲就得噶啦咁啦。即系呢啲系以前嘅，依家多唔多人其实开始认知，但系认知完就以为会自己好翻就得噶啦，定系要点样我哋可以先帮助到佢哋咧？ 系咯，我谂而家就大家成日都会听到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咁可能大家都会预计，即系生产嘅时候，无论喺公立医院或者私家医院啊，可能佢哋都会即系特别留意呢方面啊咁样。不过就系咧，我谂大家即系似乎认识嘅名字多咗，但系系咪真系嗰个教育上边，可能大家完全真系理解到咧？咁呢个我觉得都系的确系需要再做多啲功夫噶。 阿麦医生啊，我。即係有啲人話，即係精神科咧嚇，精神病咧，咁就好多時咧就即係啊個心理啦，即係你開解佢啦，即係就睇開啲啦，唔好咁即係咁唔開心啦咁樣，咁就可以解決到嘅。 但好啲咧就话要食药嘅。咁系咪即系话即系可能缺乏咗某啲情况一啲要食药先可以解决到咁啊？咁如果系话产后抑郁咧，其实系咪都相类似？定系唔系嘅？即系只系可以解佢得，或者都系要食药，定系点样噶？即系如果我作为身边嘅人，我点知道要除咗开解之外，仲要食药，抑或纯粹开解又得咧？ 我谂即系呢个要睇下，即系嗰个情绪讲系点样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即系如果你少少嘅轻微嘅情绪嘅一啲困扰咧，喺头一两个礼拜咧系都几正常噶。你头先所讲，可能超过一半嘅即系孕妇，佢生产完之后咧都有少少情绪，可能要少即系喊少少，或者有少情绪波动。咁呢个系可以嘅，可能开解一下，继续即系作为身边嘅伴侣或者屋企人继续支援咧，其实就可能一路睇住个时间，慢慢就会有改善。但如果个时间一路枕住，你见到越来越差嘅时候，可能佢甚至乎即系除咗情绪之外，可能再加埋一啲其他。佢生理上面嘅狀況，佢可能會明明我哋產後嘅人，可能佢哋好攰噶啦，佢仲有啲失眠嘅情況，或者你發覺佢咧，即係可能即係明產後要需要補多啲，可能佢食慾嘅不振啊咁樣，以至到咧，可能佢嘅諗法咧，你發覺咦，明即係。作为妈妈咁应该好开心见到 BB 可能好得意佢好似冇咗喜悦以至到呢可能甚至乎呢好似觉得自己好似冇晒信心啦做一个唔好嘅妈妈唔称职嘅妈妈啦甚至乎呢可能会惊咗 BB 呀咁样即係可能一啲个案就甚至乎会有啲即係伤害自己或者即係 BB 嘅念头啦咁呢个就唔系纯粹一啲我哋就咁少少唔开心而系真系一个产后抑郁症。而呢个产后抑郁症呢就嗰个元素呢都可以即係有啲心理嘅元素啦即係可能你第一胎即係冇經驗可能一啲角色嘅轉變啦亦都有啲社交元素可能你即係特別可能同奶奶啊或者同先生嗰個關係麻麻地啊或者個支援唔夠啦亦都可以有啲生理嘅元素㗎咁可能一啲即係如果做手術嘅可能一啲併發症啊痛楚或者 BB 有健康有問題嘅等等咁其實呢一切呢其實都可能除咗話啲心理之外亦都可能會有誘發到一啲神經傳導物質嘅分泌嘅一啲唔同呢可能就真係需要一啲藥物嘅處理先至要幫得到其實仲唔係一般就咁你同佢講睇開啲就可以到 是啊，麦医生啊，咁我哋都想从政府层面啦，或者医疗方面去谂啦。就系依家咧，立法会员有讲到咧，那个筛查产后抑郁机制咧，可能会走漏眼嘅。即系譬如卫生署下下都每年健康院，咁其实佢哋都能够识别出，即系每年大约有几千个即系妇女系咁嘅情况嘅。那个筛查其实系点样去做，系咪都未必会即系普及到系人都有？因为其实你可以唔去每年健康院噶嘛。 嗯，呢、这个筛查咧，其实平时咧，喺学术上面咧，我哋一个比较即系出名嘅量表叫爱丁堡产后嘅抑郁量表，咁呢个本身系一个即系小国际性嘅吓，咁佢会即系用一啲即系学术上面咧，佢翻译咗中文，即系反复去对照翻，又用翻喺呢度，即系喺中国人嗰度、香港人嗰度，又发觉都有用啊咁样吓。咁好多时要留意咧，呢啲就系一个筛查，亦都系要靠翻。个孕妇本身去填，咁当然啦，即系第一件事就系、是，究竟呢个筛查嘅普及性，即系究竟系咪每间医院佢哋都有，或者喺每间健康院，或者喺私家医院吓，佢全部都即系一致对推行啦。咁呢个第一，第二就话要留意咧，呢啲筛查咧，其实系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sensitivity 啊，即系佢个敏感度，个敏感度咧，会即系佢其实呢类筛查佢就尽量希望可以即系。盡量揾到曬，即可能即叫做即有曬錯冇放過，即盡量揾到曬出嚟，盡量揾到，但係都唔會佢得100% 嘅，可能咧，譬如可能你指個筛查可能大概80%几至90%咁樣嚇，咁即話咧，可能你100个人筛查咧，可能佢都揾到好多嘅，佢可能會揾到80几个嘅，但係可能有10%零%，可能你會走難，咁呢樣嘢就要留意，呢樣嘢就係每一個呢啲筛查都有機會發生嘅嘢嚟噶。咁佢都唔會 100%， 咁亦都有時可能有啲孕婦可能佢專登，因為佢都係靠佢自己填㗎嘛，可能佢專登去即係唔想麻煩我填咗冇嘢啦，咁費事可能之後再有人揾佢呀，會麻煩呀咁樣，咁佢可能填到冇嘢，咁有時都會出現呢樣情況，咁所以做呢篩查之餘，其實都需要即係。 即係如果可以嘅，就再更加可能有醫護人員啦，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周圍身邊嘅人去繼續去關注住、留意住，係更加會理想翻啦咁樣。 啊，阿文醫生，我想知道咧，就呢啲咁嘅服務咧，其實係咪每一個孕婦去即係出院之前、之後咧、之前咧，係咪都會去會醫護人員介紹啊，等佢知道啊，同埋佢身邊嘅，比如話即係丈夫啦，通常我都係都知道呢個服務嘅，即係因為係事後佢出咗院先知定點嘅。 我相信而家就應該即係呢個呢度嘅篩查都應該幾普及嘅，咁所以可能即係絕對應該即係有機會可能係即係串前都盡量會幫佢填㗎。當然有時即係可能孕婦出院個時間有時真係可能好快，可能有啲快起上嚟，可能即係三五七日就出院㗎啦。咁出院之後，究竟佢幾時先去母嬰健康院呢？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啦，如果即係一個產後抑鬱嘅情況，即係可能頭個零兩個禮拜都係 OK 嘅。咁但係因為你發覺，如果佢仍然維持住，或者可能個情況好嚴重，可能第二三個禮拜開始出現，咁可能佢又未去到母嬰健康院，或者佢有個人嘅因素等等未去到，咁可能你就會呢類嘅篩查就會有機會可能會走漏啊，或者你根本都篩查唔到啊咁樣啦。 好啊，唔该晒，咁希望大家都关注住你身边嘅人啦吓。咁我哋咧多谢晒麦医生，麦医生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 各位选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各就各位 ，Get set， 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三十一》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空手道同射击。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温拿乐队嚟计系第一队 band 喺红馆， 系啊系啊， 八三啲喎。对上一次演唱会咧，都有人提过话，不如告别啦咁啊。 点解要？ 但系我系好反对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又认同。 一起走过半世纪，情不变。佢哋系温拿五虎 The Winners。 温拿冇一个威嘅，五个人就系温拿。你唔可以话哦，谭咏麟与温拿乐队咩？唔可以咁讲。 我就唔起啊。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可能是全港最紧贴本地体坛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嚟拳击好手谭俊轩，一起听下他有啲咩新动向。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阿潘永祥头先就讲到咧，医生就提醒有啲咩嘅认知可以有机会察觉到你身边系咪有人系产后抑郁，要点样协助啦？咁、香港心理卫生会咧，其实佢都有啲计划嘅，一齐听一下。香港心理卫生会负责人黄敏信先生先，黄生你好。 黄敏信你好。 系啊，知道你哋咧都有负责一个赛马会嘅信任无忧支援计划，可唔可以简介一下有咩帮到手？系咪真系识别到啲可能系涉及产后抑郁嘅妇女，定系还是？系佢哋主动嚟揾你，你哋就帮到手啦咁样。 哦，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哋咧就系好多谢咧赛马会咧可以资助我哋有呢一个纯人无忧支援计划啦。咁其实我哋呢个计划咧就会系同即系喺医管局里边咧就系、是、有八个嘅区域啦吓。咁、咧我哋就会当啲产妇佢哋去要做一啲嘅检查嘅时候咧。其實我哋就會係邀請佢參加我哋嘅計劃嘅，咁呢個都係全港性嘅。咁咧，我哋就會嗰、那個特計劃內容咧，就會我哋做一個嘅評估先啦。咁喺個評估當中咧，其實我哋就會去睇下佢嘅嗰個抑鬱嘅指數係去到邊度，咁然之後做啲分流嘅處理嘅。咁如果輕性啲嘅咧，咁我哋有啲自助學習嘅平台啦，我哋會有一個網上嘅平台喺度。咁另外一啲咧，咁係去到中度啊，或者輕性嗰啲咧，咁我哋就有一啲嘅小組活動啊，同埋有一啲個案工作俾佢哋啦。咁至於啲嚴重啲嘅需要臨床啲輔助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臨床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科醫生咧，可以提供支援俾佢哋嘅咁嚇。咁而其中一啲我哋都明白咧，即係作為 產婦啦，咁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喺照顧好多適應上面好多問題嘅。咁我哋呢一個計劃咧，亦都有一啲係我哋叫做一啲支援者啦嚇，咁咧我會上門咧，好似一啲心理陪月咁樣嘅作用啦嚇。咁我除咗即係陪月之外，照顧佢哋之外咧，其實都會關注翻佢哋嘅心理健康嘅，即係同佢哋開解一下點樣去適應啊，同埋同屋企人咧一齊，即係點樣好啲嘅溝通啊，咁啊令到咧嗰個家庭嘅壓力可以減少嘅。 啊，黄敏信啊，我想知道咧，就话嗱，好多时啲妈咪咧，咁去照顾啲小朋友嘅时候，即系个 B B 啊，初生 B B 嘅时候咧，咁好多时都有好大压力啦。咁有阵时佢就算佢心情唔好啊，或者甚至可能有机会变到抑郁嘅时候，佢都未必出去揾专业人士噶嘛。咁你哋会唔会即系有个服务就话遇到孕妇即系一啲初生妈咪嘅时候咧，都可能就算唔系上门到咧？会唔会即系有啲电话、一啲访问啊？初步了解佢个情况点啊？咁而令到有机会发觉到一啲系有产后抑郁嘅时候，甚至可能上门嚟探访佢哋咧？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咧，我呢一个计划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嘅义工啦吓，咁佢哋都有受过训练嘅，咁咧会有啲电话咧联络佢哋，同我哋讲下咧喺嗰个即係關心翻佢哋啦，同埋咧，我哋因為有個網上學習嘅課程，睇個學習嘅進度係點樣啦嚇。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我哋有一啲嘅社工啦，會上門去同佢傾啊嚇。咁亦都邀請佢嚟我哋中心可以有啲嘅學習啦嚇。咁我哋學習到幾樣嘢啦，咁啊即係學下減壓啦，認識一下一啲情緒嘅疾病啦嚇嘅症狀係點樣啦，同埋咧有啲同路人嘅小組俾佢哋啦。咁此外咧，其實咧，你譬如有啲可能佢都未必會講到俾一啲身邊嘅人聽佢自己嘅情緒問題。我呢一個計劃咧有個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仲會喺會做一啲驗血嘅服務嘅。喺血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嘅物質咧，係會同一啲情緒嗰方面咧係好有關係嘅。咁我哋都會睇埋，睇下有冇邊啲咧，其實佢嗰個嘅血嘅物質裏面咧，其實反映到嘅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高危情緒嘅狀況喎。咁我哋都會有電話慰問佢，同佢再傾下，睇下佢嘅情況係點樣嘅。 咁根據你哋嘅專業嘅即係咁多經驗啦，其實如果身邊嘅人嗱，佢未必真係，如果只要個媽媽佢覺得我唔需要呢啲計劃，根本上你哋未必可以聯絡到佢啦。但係如果根據你哋嘅經驗，我哋點樣可以察覺到身邊嘅婦女佢哋係咁？最起碼基本點樣先至可以鼓勵到佢去尋求協助，或者揾人開解一下咧？以你哋嘅經驗，即係譬如你哋呢個計劃都應該支援過唔少嘅同路人啊嘛，可唔可以都俾啲 tips 啲即係聽眾？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其實咧就喺情緒上邊嘅，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適應上邊，適應唔到啦。咁其實咧有一啲嘅症狀咧，譬如話係關於佢有啲情緒上嘅轉變啦，平時好中意做呢樣嘢，好中意食呢樣嘢，突然間又唔中意啊，或者佢覺得專注上面好有困難啦，冇胃口啊，瞓得唔好啊，即係好坐立不安啊。咁甚至有啲咧係會覺得自己做咩都係冇興趣，好絕望啊！即係等等呢啲咧，其實咧都係一啲症狀嚟嘅。咁有好多一啲真係有即係譬如有自殺嘅諗法嘅人士咧，其實根據以往啲研究咧，其實佢大多數咧都會透露一下或者暗示一下俾身邊嘅人聽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唔知生存為乜啊咁。咁所以咧，身邊嘅人咧就要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咯。當佢一講嘅時候咧，要真係認真去處理啊。咁可能呢啲真係信號嚟嘅，咁咧就要即係勸喻佢咧可以去揾一啲專業人士去幫助啊咁。 啊，黃敏信，我想問咧，即係以你經驗咧，其實多唔多咧？即係唔係即係初生媽咪去直接去尋求協助，而係佢身邊嘅人去即係去轉介啊？呢、这個機即係呢啲數字有冇統計，即係多唔多嘅咧？ 喺我哋嘅接觸入邊，譬如一啲關於有情緒困擾嘅人士啦，其實有時佢自己都唔願意去揾人幫手嘅。咁其實跟呢個統計咧，佢自己譬如大約四成嘅婦女咧，佢自己有即係產後情緒嘅問題咧，都唔會去揾人嚟去幫手。咁、至於身邊嘅人咧就好重要啦。咁喺我哋嘅接觸入面咧，其實係家人咧嗰個鼓勵咧係好重要嘅。咁有好多咧 即係嘅朋友咧，其實將而家佢家人鼓勵佢咧，佢以至咧有呢份勇氣咧，去揾一啲專業人士嘅幫助咯。咁、啊、所以其實呢個計劃呢，其實我哋除咗真係有啲輔導之外呢，其實我哋都會用一啲比較輕鬆啲嘅角度嘅，即係譬如喺一啲自學課程當中呢，我哋會鼓勵呢個先生啦，同埋個媽咪啦，一齊呢去學習啊，擺啲相啊，慶祝啊，去開心一下，咁呢有知識嘅學習嘅，亦都有一啲好開心嘅去學習。因為有陣時呢，除咗我哋處理我自己嘅問題之外，點樣保持我哋有一種正向嘅心態咧，其實都好緊要嘅、啊、就算我哋未有一啲即係好嚴重嘅一啲情緒低落嘅問題，我哋咧如果越係能夠正向啲訓練自己嗰個嘅即係正向思維啦、啊、其實對於我哋嗰個抵抗力咧，即係情緒嘅抵抗力咧，其實都可以有幫助。咁喺呢個計劃入邊咧，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好開心、好好玩嘅一啲嘅活動咧，係俾一啲夫婦咧一齊去做嘅、啊、去迎接個 B B 咁樣。 阿黃敏順啊，我又想請教啦，你頭先都講你有個計劃咧，其實係有陣時都會有一啲過來人可以一齊分享噶嘛。咁但係我哋有陣時又先，我即係又可以提醒一下啲聽眾，有陣時咧，如果大家越講就越講翻以前啲，唉、哎，我以前都係好慘噶，過咗就冇嘢噶啦。但係過你過咗就梗係冇嘢啦。但係而家未過嗰個咧，聽落去即係因為我自己都係曾經懷孕啊嘛，即係生完係敏感到咧有一啲。平時覺得好小事嘅一啲言語咧，聽落去都好硬耳，跟住就已經喊啦，諸如此類咁。咁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嗰啲聽眾，就係有啲咩我哋如果安慰人咧，都有啲説話，平時你覺得冇嘢，但係都盡量忍住嗰啲唔係好適宜安慰人嘅時候講嘅。例如以前成日叫人哋睇開啲呢啲咧，我哋而家唔敢講噶啦，唔敢亂講呢個唔講係啦。你有冇俾啲 tips 我哋啊？ 係，就係冇錯啊，係啊。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咧。俾佢真係我哋叫 validate 佢嘅 emotion， 即係話你要係 俾佢宣泄佢嘅情緒， 係啦，認同佢真係有需要去表達一下佢自己宣泄一下自己嘅情緒先，即係冇話啱與錯嘅情緒。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自我療愈嘅過程嚟嘅，聽咗先，唔好咁快俾意見，唔好咁快俾建議。因為喺你嘅身上面得，唔係等於喺對方嘅身上係得嘅。咁試下咧，聽多啲啲。第二咧，喺個過程當中聽一下，咦，會唔會揾得到對方？佢雖然心情唔係幾好或者低落，但係原來都有一啲身邊人幫緊佢嘅，或者佢有啲動機咧，其實綁緊自己嘅，或者有啲時間咧，其實咧佢係會可以好正常嘅 function 嘅。嗰啲係咩嚟嘅咧？留意多啲呢啲即係正向喺佢市生活上邊一啲正向嘅時間啊。咁然之後揾多啲呢啲可以支持佢嘅人啊，同埋一啲事情啊，咁樣可以幫到佢嘅，可以用翻自己以前幫到自己嘅方法去幫翻自己啊。咁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敏信。黃敏信咧就係香港心理衞生會嘅負責人。我哋有聽眾喎，聽下林生先。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 我想分享下咧，就係本身係自己嘅。咁太太咧就喺2020年嗰陣咧就斷定咗佢有思覺失調啦。咁其實近呢幾年咧，咁我哋都曾經都受過俾太太都傷害過嘅，即係有襲擊過。而我仔仔咧都有俾佢襲擊過。 咁最尾有冇揾專家去幫手啊？ 因為嗱，其實太太咧一直都有覆診嘅，但係咧就醫生角度嚟講咧，就係話佢由於佢。嗰、那個即係病發嗰陣咧，佢睇唔到佢嘅精神狀態，咁所以咧就每次咧都可以避過咗啲唔需要去食藥啊，唔需要去處理任何嘅嘢啊咁樣咯。 係林生，唔好意思，因為就嚟新聞，我想問最尾依家個解決方法係點啊？ 都冇得解決㗎，即係只係。判即系医生都判咗佢可以仍然可以照顾下仔啊，仍然可以同我哋相处啊咁样咯。 哦，咁你就 佢亦都即系人权方面咧，就可以选择唔食药啊咁样。 明白，好啊，多谢晒先啊，林生先啊。咁希望咧，即系所有听众，你如果你屋企有情绪啊，或者各方面咧，都要揾人支援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吓。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风到呢度，咁啊，听日继续咧有呢个节目嘅，拜拜。